这个漆面粗糙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就是通过一些什么上色呀、改色、啊、上光啊，都能一一的专业的去解决，所以还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吧，对吧？ 是是。 啊，说到家具翻新，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地板啊，哎，你比如说，要是有些朋友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板可能又买了实木的， 嗯， 然后你说换新房了也好，或者是二次装修也好，哎呀，我舍不得扔，是吧？毕竟之前买的还挺贵的。 有这样的。 对，但是呢，你看有的可能大家会发现，就如果这个屋子里阳光比较充足的话，哈，就是没有。就是露在表面上的这个地方，它颜色就会被变浅嘛。 对。 然后，但是比如说有的柜子压着地方， 遮住的地方，它还跟新的差不多那个颜色。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如果有朋友说，那我想把地方换一换什么的，就会发现，哎，这太难看了，是吧？就一个印儿哈。 是。 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厂家能进行翻新吗？ 嗯，像实木地板是可以翻新的。只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想翻新的话，工程量比较大，因为地面上的这些东西呢，动的话就会把整个里家里的东西都要动一遍，因为我们拆装的时候也是从一边开始拆的，拆完了之后回厂再进行这个把打磨、抛光，然后再重新上线，把它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边儿的这个锁扣边儿啊什么的，重新做完了之后，再重新的上漆，再重新的翻新， 嗯， 可以做，没问题。 嗯，所以就是比如说像颜色这种都可以翻新哈， 可以。 那如果比如说像就是比如有划痕呢、啊、磕碰啊这种也可以吗？ 嗯，像划痕啊、磕碰、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的，需要这样的话，现在这个不用把它拆下来了，直接在地面上就可以做，有专业的美容师， 有这地板美容师， 对， 是 这样。 哦，那还挺好的。那这个价格会很贵吗？比如说刚包括说整个颜色翻新什么的，会不会跟我再买一新的差不多？ 嗯、那到不了，到不了， 到不了是吗？ 到不了。 啊、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板还挺好的，那大家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去换了， 对对对对， 是吧？当然，如果比如说可能因为它的这个热胀冷缩的问题，有的真的中间出现很大的这种缝子了，那这种情况能改变吗？ 如果出现 一块小的进去， 那不行，因为它这个地板是有这个边与边之间是有那个扣的，如果塞一块小的肯定不行，只能说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办专业的事儿，然后从边上呀用专业的工具把它进行敲打，就可以把缝紧缩，这个没问题， 啊、还可以，你可以做这个， 对对对，可以， 行，那还挺好的。下回大家如果比如说这个有些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厂家问问他， 对对对， 解决，就省着我们再去换了嘛， 嗯、 对吧？ 对，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找你的销售人员，他也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 嗯， 实在不行可以找到我。 是好的，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啊。如今各种各样的按摩仪器呢，充斥着市场，针对不一样的部位有不一样的一些按摩器。推销员呢，讲解着它的各种功能，还是老上结仪的哈。不像口服产品那样可能会有副作用，但是专家表示说，按摩器一旦使用不当，也会加重或者是诱发疾病。中老年人一定不要过分的去依赖，更不能将它作为治病的一个手段啊！现在家居市场当中啊，有很多这种按摩，比如说有沙发按摩是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椅子带着按摩功能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您可以试一试，因为有时候我倒是觉得，就是你坐在那儿去给这个沙发按吧，不是很舒服。 沙发它这个不管沙发还是仪器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说就是针对于穴道呀，或者是它总体来说没有人按的舒服。 那当然，而且还得找专业的人来按。 对， 是吧？ 专业的人。 来看第三条信息。黄先生呢，在盘龙城聚龙大道买了一套新房啊，这个是外地的一个朋友哈。他今年八月份呢，花了3万从这个建材市场订购了一套这个家具。九月份呢，卖家安排送货上门，他也没仔细看。等到十月初的时候，他发现新房里啊，新买的什么餐桌、茶几、衣柜会有多处裂纹，他心里就觉得挺不舒服的。你想，因为毕竟还没用的嘛，也没住进去，说认为这个家具可能存在这种质量问题，要求卖家退货。经过家具建材城的这个工作人员调解，说卖家呢同意退掉这个餐桌，但是还是坚持要维修茶几和衣柜，说目前的双方还在进一步协商中。像咱们从这个家具啊延伸到这个地板啊，因为它也是属于比如说有一实木嘛， 对， 有实木类，那一般不会，按说新的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因为家具可能和地板区别在于哪儿呢？地板我们是需要现场安装的， 嗯， 我们在现场安装的时候，如果出现就是哪怕它是1%的，如果出现的不达标的地板，我们工人会直接给排出去，就不往上装它了。 嗯，那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说它这个家具出现了这种裂纹的话，那可能还是家具质量问题。你比如说，它之前像地板不是有那个做 做美容， 叫那个什么水脱水还是叫什么水？忘了那种处理 啊、 那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了。反正就是得需要经过这样子的， 是的， 才可以进行到这个卖场当中。也就是说，它可能这个做木材的这种类似脱水这种程序做得不好， 对对对， 它才会出现这种从一下子从对到干的地方它就出现裂痕了，对吧？ 对、 所以还是质量问题。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哈。市民尹先生说呢，去年的八月份，他和武汉的一个这个装修公司吧，签订了一个合同，将这一套75平米的房子委托给这个公司装修，约定工期3个月，费用大概是7万多。然而呢，装修开始之后，施工进度很慢，工人呢也是隔三差五才来。到了12月初了哈，这个工人呢再没有进场装修。他找到公司，发现这个公司的大门紧闭了，工作人员也联系不上。事后他才知道，这家公司呢没有钱支付给工人，才导致了工人们不给业主装修哈。所以这个 情况真实存在、我亲身经历过，我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啊。真的呀？ 有业主到我那儿选地板，他跟我说也是从装修到从他交钱到他施工，只把水电给做完了，然后公司大门紧闭。一夜之间就找不到人了。他也是欲哭无泪吧，反正找到我，最后找我做地板，我特别给我们董事长打了电话，给他特意申请的特价。 所以 也算帮他一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个是找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对 吧？然后信誉度好的，好歹这个运行了几年了， 对 是吧？ 对对， 有这样的，然后或者是找一些这种口碑相传的啊，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的这种哈，千万不要找一些这路边的这种 那个没有保障， 对， 真的是在我们使以后就是装完了的时候再有问题找到他们的话，你也不好找了， 对， 还是相对的找一些这些信誉比较好的大公司。 对，另外一个大家有空可以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 对， 帮大家杜绝这种问题。 对对对， 因为有我们帮您盯着呢啊。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啊。今天来说，中国电子家电产品的进口量的不断扩大，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行业发展部的人认为呢，说基于现在电子家电产品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的一些结构性趋势，未来中国消费电子以及家电产品进口将保持增长的态势，包括像智能马桶盖、洗碗机、吸尘器、咖啡机等等，比较有量或者说是这个品牌认识度比较低的这种产品，和这个彰显个性需求的一些高端的这种家电产品进口有明显的一些增长。不过呢，在大多数品类方面，更熟悉本土市场的中国厂商依然将保持在总体消费市场的一个绝对份额和影响力。我觉得像家电这方面呢，可能确确实实是，你像我家里厨房就有不下10种电器，真的是，就是小家电啊。 是。 就比如说什么豆浆。 时代发展，我们都是可以说就是专业的东西做专业的事儿。 嗯，对，而且这些东西呢，确实挺方便的。 对， 豆浆机啊、面包机啊， 对对对， 什么的，用起来也挺好的。 我们使用的是比提高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吧。 没错啊，当然还是要认准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吧。 对。 然后或者说呢，找到一些量比较大的这种，别有什么回头的这种问题。 对。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地板的事儿。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地板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因为有朋友问啊，说这地板到底是不是越厚越好呢，我们来解释一下。 嗯，地板其实不一定就是说越厚的地板相对来说更好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实木的地板，就在 1.8 厘米，这个厚度。实木复合呢，大概都是 1.5 左右，然后那个强化复合就是 1.2。这个呢，是根据它的地板的稳定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你用过于厚的，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平稳就是平衡更不好了，所以说就是什么样的地板有它的那个厚度在哪儿，不一定越厚越好。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它的质量本身的东西。 对对对， 啊，不是说越厚越好哈。包括像之前我们还说这个窗户，有朋友说隔音呢，啊，是不是越厚越好？其实也不是哈。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购买地板的时候，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嗯，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挑选地板的时候呢，首当其冲的第一就是它的环保，你一定要确认好这个环保是它的环保级别。第二呢，就是说地板是有一个在表层有一个这个耐磨层的，地板翻转。 嗯， 我们在就是挑选地板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吧，它能达到家用一级的标准，家用一级标准的话是4000转。二级标准是6000转，然后达到商用的标准的话是9000转。如果我们能达到一个就是6000转的时候，这个在我们家庭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没错。 对对。 另外一个呢，跟着我们探店的这个老师们去现场看一下。 对，去现场看一下实物吧。 对对对，大家就能知道，而且主要看它那个切面嘛。 对。 切面你看一下它，比如说是几层啊，或者说它里面用的什么东西啊， 对 啊等等，然后。包括你趴那儿闻闻， 是 对吧？ 有真的有顾客是这样，我闻一下你的地板到底是有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现在一向达到就是这些品牌的地板达到国标的都没有味道，没问题。 嗯，嗯好的，还有啊，有朋友说，那我们就是除了闻味道之外，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地板的好坏呢？因为你看现在牌子这么多，对吧？然后呢，这个都说到实木，都说叫实木复合，对吧？都是三层，都是9层，对吧？那我怎么去看它的好坏呢？ 嗯。地板的好坏呢，我从我的经验来说，第一，我们从直观上就能看出来，第一，这地板是不是横平竖直的，因为它是保证在咱们以后使用过程中呢，它的平稳啊，还有就是说它不会出现裂啊翘啊这些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刚才我说了这个它的表层的这个转数，我们能达到6000转，就是说就是一个好地板了。因为如果我们怎么去辨别呢，就是说像转儿的话，咱们有钥匙在它的地板表面划一划的话就知道了。你像能达到6000转的话，我们要用钥匙划几乎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嗯 嗯，第三，然后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环保。嗯，环保如果是辨别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拿一块地板的那个横切，然后把它泡在水里，然后我们拿出来之后再闻一下，就知道这个地板它到底是环不环保的。如果这个地板泡了水之后没有味道，那您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嗯， 如果泡完水之后有一个刺鼻的味道，它这个地板的环保肯定是不达标的。 啊，所以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可以要求这个店员准备盆水，是吧？ 是，没问题。 然后呢，来你给我泡泡。但是这个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防水这种问题哈，这个上面因为现在表面都有一层这个漆嘛。 对， 按说是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好像地板可能就怕沙子粒儿，那种穿着鞋会比较滑，对吧？ 嗯，现在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沙子粒儿，它这个强化地板一般也没什么问题，就怕是这个实木和实木复合地板这个漆面的。像防水呢，现在咱们的地板只要正常的，咱们生活中说撒上杯水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家里别跑水别泡就没事儿。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有人朋友说我家里的家具颜色可能比较浅，说地板铺什么颜色会比较的好呢？ 家具是浅色的话，地板的颜色我个人建议一般就是选择一个是灰色系，再一个就是原木色系，这两个。因为浅颜色的家具你配这两个的话搭出来它是显得比较简单的，简约的风格，现代的风格吧。 嗯，而且呢，这个关于这地板的颜色，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哈，对吧？然后 千种，这个话应该是就是千万种吧， 各 种各样都有。 而大体的，比如说有黄色系的，对吧？然后有这个棕，类似棕色系的。 地板一般分为就是浅色系，浅色系就是咱们所知道的。白的 、 灰的 、 白的还少一些，灰的特别的多。这两年尤其流行的就是这个灰色的灰色系地板。 嗯， 还有一个就是原木色系，原木色系就是咱们所知道的黄的。 对 对, 对， 比如说橡木的本色呀这种的，这是原木色系。还有一个就是深色系，深色系就像前几年咱们使的那种，香之木豆啊，就是那种红的、红颜色的地板。 嗯。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特殊地板，比如说仿一些瓷砖的呀， 对， 是吧？ 仿瓷砖的， 仿瓷砖的一些地板，看远就以为是瓷砖，但其实是地板， 是其实是地板， 地板 这种的也是比较小众的吧。 对对对啊，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朋友，就是如果他说哈，就是地板与家具的这种风格怎么去配呢？因为刚才咱们说到是这个家具颜色的比较浅，然后呢，如果家具的这个它是以不同的一些风格，比如说我的是地中海的，是吧？然后我的是中式的，这种怎么去配这个地板比较好？ 一般像中式的地板吧，选择的话，可能说中式的风格的话，装地板的话，应该就选择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所以其实还是从颜色上来去搭， 就是从颜色上来搭配嘛。中式的可能选择就是它这个深色的比较多，像地中海的、欧式的，就是选择一些就是那种偏于棕色，可能更好一些。现代的风格就是装浅色、灰色的这种。 嗯，没错，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先选一选哈，这个到底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板适合自己。如果您拿不定主意的话，不定发个图片给我们， 对， 然后我们帮您 选择一下， 帮您配一下。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颜色的搭配，我个人的建议是因为谁住谁来看。 嗯， 因为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看着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对对对对，还是自己喜欢为主。 对，以自己喜欢为主。 嗯，然后冬天了嘛，这不马上，这个很多朋友说，那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保养这地板呢？ 嗯，像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实木地板呀，还有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呀，在过程中这个冬季的时候，它可能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我建议呢，也是大家尽量的保持屋里的湿润，偶尔的开开加湿器啊，或者是打一打蜡，打一打精油，也不用经常的打，大概就是1到3个月吧，打一回就行。 嗯，然后有的时候我倒觉得哈，其实平常这个拿那个潮的，别拿湿的， 对， 有点 潮一点， 对，擦一擦，是 擦一擦就可以， 对，擦一擦，因为这种木之类的东西吧，它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这种湿度的， 对 对, 对，你不能太干啊。 实木复合和实木木，它可能需要一些强化地板就不需要， 嗯， 强化地板您也不需要什么打什么精油啊，地板蜡都不用，直接就是用干一点的墩布直接擦就行了。 对，你像我之前有朋友，他就是家里铺的实木地板嘛，但是他也没打油，也没什么，也挺好，平常就是基本上拿那个拖布拖一拖， 拖一拖， 正好反正你打扫卫生嘛， 对， 对吧？就也是可以的。嗯，再来看其他朋友的这个问题哈。然后他说，现在刚才你说到的那种灰色系 啊， 有朋友就表达好奇，就想问一下，这个灰色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板？它那个颜色就真的是我们看到那种灰色吗？ 就是浅灰， 浅灰色， 浅灰色。现在如果您好奇的话，这个很简单，您在网上百度直接搜一下那个灰色系的照片，非常的多，尤其现在的年轻人，装修的风格很简单，就是灰白黑。这三个颜色，地板呢，我可能不会用黑的，因为显得房间里太重，也不可能用白的，白的太爱脏了。所以说灰色系是大家现在选择的特别多的一种，我个人也偏好这种。 灰色系倒是确实是这一阵子啊，确实比较，不论是这个地板还有其他的， 对， 什么奶奶灰之类的，是吧？就是基本上可能大家都比较的流行， 对 啊。当然这个东西吧，还是要看各自的一些风格特点， 装修的风格吧。反正就是灰色的，它可能装出来之后，我个人感觉，第一是显得空间大一些，也比较亮一些。 嗯， 它比深色地板要显亮。 嗯，它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拉伸空间的这种作用？就是比如说让它感觉视觉上宽， 视觉上是感觉房间大一些， 会大一些。 对，因为它显得亮了，就可能显得大一些了。 那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颜色，比如可以有这种拉伸空间的作用？ 一个是灰色，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有这种人字拼啊，还有鱼骨拼啊，这种的它的立体效果特别强，就会有这种拉伸这个空间的作用。 嗯，所以也就是说除了颜色上，还有它的这个拼法上， 拼法， 对吧？ 嗯，它的形状，因为地板的表面就可以像强化地板就直接有这种鱼骨拼。 嗯， 像实木复合地板或者纯实木地板，它可以做成这种小块的这个鱼骨拼啊，人字拼来做。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因为这边还是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解答，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吧。 好， 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